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休息完之後翻嚟咧，就首先要提醒大家啦。自從上一次咧，大家喺直播嗰陣時咧，就係、是、Super Chat 咧，就係、是、捐過錢之後咧，今日咧冇發市啊，真係慘。上個禮拜好似好多嘅喎，係咪？係咪上個禮拜？ 三年唔發市，發市當三年。 喂，大佬俾下面好喎。嗱，大家如果第一個能夠呢、這個即時喺呢個 Super Chat 裏邊咧，就係、是、咧支持我哋嘅話咧，就嗱 送本書又係。 送乜嘢啦？唔紧要啦，嗱，我哋写咗挥春噶啦，叫做城寨上市，欲购从速，俾你第一个认购， 城寨精神。 通常嗰啲嘅咩咧，嗰啲层压式嗰啲都话咧，我原始股俾你优先认购，系嘛？城寨原始股咁样，股咩啊？股咁样。嗱，就呢个另外有观众帮城寨人写嘅挥春嚟嘅，叫观众千万啊，几靓啲字。系嘛？咁啊，观众千万都冇用喎，但系捐钱就一百都冇。 嗯， 系嘛？咁所以就大家嗱，俾面啦。即系如果睇紧我哋呢个夺命捞松嘅年28，睇完之后先至谂住出街行花市嘅话咧，就帮帮手啦。咁啊，另外咧就要讲下咧，台头咧就头先开始咧就唔记得咗讲啊。大家就唔好以为咧呢个唔系威士忌樽嚟噶，呢个系茶装紧茶嚟噶。咁啊喺度卖广告，呢个植入式广告讲到明就唔系好似 TVB 咁唔话俾你听嘅。咁呢个植入式广告咧就系咧系支联会今年啊喺呢个嘅维园年宵市场里边咧推出嘅一个嘅优质年宵纪念品。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呢个樽啊，其实就系嚟自楼下嘅新诗。嗱，你说话，你说话，你说话，你说实话，呢个系一个一首新诗嚟嘅，表面听落好似无厘头咁啊。就係、是、當年啊，佢寫嘅就係叫做《無題》，而家一個破折號，然後給曉波嘅一首新詩，2009年就喺華盛頓郵報刊登過英文版嘅。 嗯， 咁咧就首新詩嘅原詩咧就好有心嘅，其實支聯會嘅設計就係咧成首詩就印咗喺個盒嗰度嘅。 嗯， 咁就總共有三首詩嘅，一首就係叫做《喝酒》，就係、是、樓下被軟禁期間咧所寫嘅。就係講佢飲酒嘅，咁誒好感人嘅，其實嗰首詩係，咁但係我自己中意嘅就係劉曉波呢一首，即係給曉波呢一首。咁我每一次睇呢首詩咧，都即係睇到喊咁滯。咁咧就如果你覺得今年嘅年宵市場啊，真係值得買嘅紀念品咧，好多嗰啲咩狗狗嗰啲毛公仔咧就無謂買啦，買完之後你都會抌嘅，其實根本係。 嗰啲係送俾女朋友嘅啫。 送俾女朋友都唔緊要，送個水樽俾佢。 聽日情人節， 情人節就送個你説話，你説話俾佢都得嘅。 唔係老實講，呢句説話好發人心聲。 佢每一段嘅詩嘅開頭 嗱，第一中國好多詩咧成日玩無題呢樣嘢，就已經覺得奇怪嘅。 嗯。 第二咧就係你説話，你説話，你説話，你説實話。 几难啊！你话喺中国， 唔系 刘晓波只不过一个说， 有咩咁特别咧？呢个嘢 只不过一个说实话嘅人，其实刘晓波就系因为说实话嘅人， 呢啲黑色幽默嚟，我哋 系啦。咁所以今次嗰个产品设计咧，终于喺我呼吁底下咧，就呢个 你都 expect 啦，总有啲嘅， 总算开斋啦。嗱，起码50蚊都好啊，系嘛？嗱，记住听晚年宵，如果呢位朋友咧去咧。就係、是、去18號，即係由支聯會嗰度買完水樽之後，直行經過社民連捐一捐錢俾阿陶君衡吳文遠，然後再行落去，去到民主黨嗰度揾到范國威，叫佢畫只狗俾你。 好， 嗱你話細良叫嘅一定有，如果你有養狗嘅話咧，攞張相去俾佢畫，即刻畫 得唔得㗎？ 掂，真係掂， 現場得嘅， 係真係掂，因為我俾一張相佢畫。 OK， 畫完之後咧，係99%係一樣，比張相仲靚畫出嚟。 好嘢， 真嘅嗱，冇呃你，我一阵间俾你睇下。咁之后咧就系、是、咧，可以咧就，如果我喺度咧，亦都可以叫埋我画嘅。其实我都识画狗嘅，其实 你又识， 有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我画嘅，其实 咁似熊猫嗰位 咩话？大佬你搞烂 get 咋系嘛？ 烂 get 烂 get 烂 get 系啦， 因为睇住嗰度嘛，系 就是、我阿尼嗰个样嚟嘅。其实我嘅画法同阿 O K 个 O K 嘅 阿咖喱饭系唔同嘅，其实 少啲头发，好似有啲光头咁咯。嘅感覺為一啫， 諷刺我咁話嘅係嘛？你而家變咗 tree 根啦，真係 玩爛 get 喎！ 係啦，嗱，咁如果見到我嘅話咧，就你話喂，我琴日捐過錢嘅喎，畫個狗仔俾我，咁啊即刻畫俾你。 好， 係啦，咁咧就 回歸正傳啦， 回歸正傳啦，係啦，講下呢個巴士意外呢單嘢啦。 哇，幾 shock 啊呢單嘢！ 就 我喺 Facebook 睇到一個 status 咧，其實我都幾感慨。雖然我覺得佢唔係好 appropriate 嘅時間寫呢樣嘢。佢話台灣嘅天災，地震都算係 地震係啦，花蓮啦。 咁當然即係話建築物嗰個結構有少少人禍嗰個成分啦。你知道台灣啲 嗰個改咗個 structure， 即係軟件硬件都係 係啊，所以軟腳蟹嗰座嘢 求求其其咧，即係當年阿柏洋講醜陋啲中國人一樣啫。但係嗰度都係死17啫嘛，係咪啊？都係咁上下人 咁上下。 嗰、那個阿叔就喺度喺個 Facebook status， 喂就寫喂。是不是咁夸张啊？一个咁嘅人祸，我哋就 一个巴士意外， 巴士嘅意外， 六十人伤， 十九人死 ，up to now 好似话九个危殆，而家好似跌翻落去两三个危殆，都几 sad 啊！呢样嘢真系。同埋你知道咧，我哋呢个世代嘅人已经开始唔倒马。我睇嗰个嘅年龄分布咧，我都发觉，哇，全部都系大我十年以上嘅。 系。 好少係近我哋嗰個 後生唔入馬場啦，賭波啊嘛，後生 同埋都唔需要入馬場啦，全部用手機搞掂啦。 係啊，即係用電話投注又好，手機又 即係睇住個電視搞啦。 唔使入馬場，入馬場通常都係阿叔嚟嘅，其實阿叔阿伯嚟嘅。 一係就搭官貴人咯， 但係官貴人就唔會坐巴士啦。 咁啊，坐包廂嗰啲咯。 咪咯，有馬牌坐包廂嗰啲就唔使坐巴士啦。嗰啲一般普羅百姓嚟噶嘛，嗰啲係。嗱，我覺得今次嘅意外咧，就幾個層面嚟睇，好多人就話係個車長。咁當然啦，而家我諗個 charge 個控罪都我諗幾嚴重，好似唔准保釋嘅，好似係今日我睇新聞話。 唔係你話完全撇除咗嗰個人咧，就冇道理嘅。 係佢係肇事嗰個人嚟噶嘛，造成嗰件事發生。 即係但係你唔可以忽略所謂背後結構嘅原因。我哋不如先講咗佢個人嘅因素啦。即係嗱，呢條友仔即係30歲巴士迷，就 巴交啊叫做。 系咩？点解叫芭蕉？ 巴士迷啊，有个名叫芭蕉啊。 O、okay, K， 左交一样 系啦， 系嘛？ 张秀贤都系芭蕉嚟嘅， 系咩？ 系啊，即系话细细个已经好沉迷背巴士路线啊，好熟悉嗰啲嘅巴士嘅类型啊， 型号啊， 呢、這个系咩 ？Leland 出厂几多年啊？咩型号啊？呢、這个单眼鸡啊，乜乜乜啊？嗰啲咪芭蕉咯。 O K， 咁就佢都 即系好似中华蕉一样，热爱中华文化咪叫中华蕉一样啫嘛。 如果嗰啲報道冇講錯嘅話咧，就係佢遲到咗十分鐘，就同個站長就嗌一輪交，跟住啲乘客你知道啦， 馬迷趕住走 入完馬場嗰陣時候我都倒過馬噶，倒過幾個月，都好成績噶，我嗰陣時候都好似贏10萬8萬嘅。不過我後屘我即係冇辦法只即係專心， 我唔怪之得唔選立法會啦，倒馬搞掂。 我真係倒咗3個月贏咗10萬啊，仲係1990年嗰陣時候學阿老牛啊，你嗰陣時候我幫佢做助理啊嘛。 老牛唔得噶喎，老牛。 但系咧，我想讲个重点系在于咩咧？阿老牛系乱画嘅 ，OK，、即系佢真系靠运嘅，完全系，即系佢有个马揽程式嘅。不过唔好岔开讲呢样嘢，就系你真系输嘅时候咧，例如你争啲赢咧，跟住输咗嘅时候咧，即系唔中条3T 啊，或者系孖 T 嘅时候，其实系好怒气嘅。 系啊，挫住挫住啦。 咁你迟到十分钟，嗰啲马迷就揾你嚟发泄。咁一定係炒下擦蟹噶啦，你知嗰度嗰啲馬迷，我都入過即係公眾棚啦。 哦，係草根係咁噶啦， 係咪？咁所以嗰條僆仔即係咁發脾氣咧，即係解釋到嘅。我唔係話合理嚇，係解釋到嘅。 嗱，個司機都係後生嘅，30歲嘅， 30歲僆仔嚟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想講個結構原因啊嘛，咁啊跳去講啦。喂，第一。喂，佢明明2014年嘅時候已經 high 過嘢，不小心駕駛。 不小心駕駛喺葵 芳。你唔同我不小心駕駛喎，我不小心駕駛我都話揸私家車，大佬你揸住個巴士啊，大哥，你係幾廿條人命，成百條人命喺你手噶嘛？ 點解會係咁樣又會再請嗱？初初賴嘢㗎，巴士公司一出嚟就話佢個底乾淨，跟住收尾就話誒唔係，就原來係發生過呢個不小心駕駛。好啦， 大佬啊，你 check 佢2年，我過去2年都好 clean 啊。 记者再问嗰阵时候，发觉濑个嘢啦。 我揸20几年车都一搭啦，我都试过一两次不小心驾驶啊，大佬。 第二个问题就系点解九巴有300几个兼职司机？ 嗱，呢个就 呢个好关键，呢个 系关键。 即系话乜嘢公司要请兼职呢？ 嗱，佢已經翻完第一份工噶咯，就算你話佢唔係同啲乘客嗌霎都好啦。 嗯， 隨時一個人放咗工之後再去揸巴士。 咁唔係，佢而家嘅講法就話佢揸星期六、星期日。 嗯， 咁就可能會好啲。即係， 但係你都係兼職啊。即係你已經 再加上就係，其實你係冇 break 咯，即係話係 啊！你翻咗五日工，你一個人 under 一個咁大嘅工作壓力，就算你話係佢星期六嗰日係冇其他嘅正職，佢只係揸巴士都好啦。即係佢已經係翻咗五日，仲要翻多星期六、星期日 overload 係啦。 唔係同埋喂，你個制度如果佢好似得千幾個巴士司機嘅啫嘛，我冇記錯，我當你二千，你要三百個係 part time。 即是請不到 full time 的司機咯。 第二就是 我甚至用 part time 來對沖，就是 flexibility 咯。 冇錯，同埋係諗住慳成本嘅做法。 係呢個嗱，喺嗰啲咁樣嘅所謂麥肯錫嗰啲顧問公司，一定會建議咧，呢啲公司就係咩咧？就係保持住一個 buffer。 嗯， 呢個 buffer 就係唔好有 idle 嘅人手，即係話每一個人我俾個一分一毫係要揸到佢盡， 佢咪計翻 都唔會擺喺個公司嗰度等開車。 嗯， 咁樣你嗰三百幾個咪 buffer 咯。 咪所以咧， 計時薪噶嘛？ 上一次嗰個巴士撞到個簷篷個意外，即係啲工會出嚟講嘢，開頭啲人都有少少反撲嘅。後屘再呢一單咧，跟住阿仁啊，甚至乎工聯會旗下有啲工會出嚟講嘢咧，我開始覺得嗰個係有個真相喺度。 係 第一就係你將嗰個每一個巴士司機嗰個時間啊，即係佢話每一程好似話唔知係個半鐘規限咗嘅。即基本上，如果你不是 within 呢个时间嘅话咧，其实你已经接住又开噶啦，厕所都去不到噶。如果你有烟瘾，好像我嗰啲咁咧，连高口烟都搞不掂啊，大佬。 所以点解嗰啲站头里边嗰啲车长咁多怨气呢， 是有道理嘅， 系有道理嘅。第一就是话佢系嗰个第一个收入本身不是高， 万零二万嘅咋。 第二工作时间长。 我其中一个阿叔。咪就係揸巴士嘅咯，最近先退休嘅啫嘛。 嗱唔 係 喎，你相對 係好辛苦噶。 七十年代揸巴士係好嘅工作嚟嘅喎，冇而家咁衰格嘅喎，唔係冇而家攣到咁盡啊。 嗯， 冇而家攣到咁盡啊。 唔係，所以巴士啲司機好多都係燥噶， 梗係燥啦。 喂，第一， 喂你刁民而家多到不得了，嗰啲大媽喺度攔住架巴士，你見冇見喺度 YouTube 見到唔俾人開車？ 係啊， 只不過就係話人哋已經駛咗出去馬路中間啦。係 啊， 係嘛？你仲要叫人哋停車俾你？喂，大佬，第二就是咩呢， 即是他其实应该是停就人情，不停就道理，因为他要赶嘛。 无日无之啊，呢些刁民个车长劝他们接好个 BB 车摆埋啲又冲突。 嗯， 呢啲咁嘅嘢无日无之。 以前我哋嗰阵时候好啲细粮，因为我哋卖飞噶嘛。 啊，卖飞。 起码有个去帮手缓冲下，即系例如卖飞。嗱，假设啊，我喺度，我呢两日想象紧我哋当年僆仔嘅时候，经常搭巴士嘅环境，就系点呢，中間有賣飛，或者有個走嚟走去賣飛嘅，喂，見到揸咁快都同佢講，喂，唔好怒氣啦，係俾人嘈兩句，揸慢翻少少啦，唔好發脾氣啦喺度。喂，咁係爭好遠嘅喎。第二，起碼分擔咗少少工作，因為點解有時咧啲友入錢，而家就話好啲啫，即係八達通嘟啫。以前就係有啲有薄懵，入少啲啫嘛。 入少咗 係。咁、那個巴士司機嘈你定唔嘈你好？嗱，以前就有人分擔一下，就算嗌交。都有一个买飞嘅同你讲， 冲喺度做好做丑。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你科技进步啊嘛。 而家一个人乜都做晒咯， 一个人顶晒咯，就系车长咯。车长其实系冇人做呢、這个下属嘅大佬。 喂，坦白讲啦，我话俾你听啦，后生嗰啲，我做 Uber 司机好过啦，搵多啲做 Uber 司机。 你知唔知 Uber 最初嘅时候咧系五六万？ 四万啊 ，average 系，而家跌到落都两万几。喂，大佬，喂 Uber 冇。揸咁多个钟啊，大佬， 随时可以冚期， 随时可以冚期啊嘛， 唔会俾人闹拒载。 系啊，唔系即系当然，如果你开咗部机，佢 detect 到你喺嗰附近，你就唔可以话唔去嘅。 咁你唔记得咗熄就你自己嘅问题啦，唔关人事啊嘛。 系咁，但系有啲都好衰嘅，就打电话嚟话俾你听咁短啊，佢应咗你 call 先。 而家唔得嘅， 话俾你听，我 而家改咗啦 ，Uber 都唔得， 唔得啦，而家佢话佢唔俾你知道我 揿 Uber 嗰个人嘅电话，我打俾佢一件事，我打俾佢戆居，佢话俾佢听，佢话佢唔做一件事，就叫你 cancel 一件事，但系你可以投诉佢啊嘛。 咁我就话啦，你剩翻啲乜嘢人会去挨咁长嘅工时、咁短嘅休息时间、 低下阶层、 咁大嘅、咁 stress 嘅职业司机咧？ 低下阶层。 喂，大佬，后生嘅，我宁愿揸 Go Go Van 啦、拉拉 Move 啦， 系 系嘛，揸嗰啲嘅货 van 啦，如果再后生啲嘅。自由啲嘅揸 Uber 啦，就係定翻就係年紀大， 冇錯， 係嘛？咁今次呢個唔係年紀大啦，當然，但係佢一個兼職司機。 咁所以我就話咧，點解個巴士公司會變成咁咧？ 唔係，頭先漏咗講一樣嘢，細啦。啲工會有講啊嘛，如果你係全職司機嘅話咧，佢好似要培訓七八日嘅，甚至乎十日。但如果你係 part time 咧，即係我哋兩個都有巴士牌嘅話咧，去見工咧係培訓兩日嘅啫。當然佢呢一個而家 particular 呢一個後生仔個 case 有少少唔同，因為佢由全職轉咗去 part time 嘅，係嘛？因為佢即係巴士迷，所以佢繼續想做 part time。但係老實講，佢都係年少氣盛㗎啦，係嘛？俾人鬧兩句就頂唔順。 坦白講，巴士迷係咪適合做巴士司機係兩回事嚟嘅， 都係啱 球迷。球迷未必適合踢波嘅大佬啊，大部分嘅球迷。大部分嘅球迷都唔識踢波嘅，其實根本係 只係識罵人， 整係識得罵人喺度鬧人嘅啫，咁先至係做球迷啊嘛，大佬，仲要係贏波球迷，一輸波就鬧噶啦。咁所以咧，嗱呢個就係管理嘅問題。好啦，跟住再睇佢營運嘅環境。九巴基本上係即係你冇話佢壟斷啦，兩間巴士公司，但係最大啦，係咪香港最大嘅巴士公司？ 城巴搭佢 啦，係啦，咁啊中巴就已經冇咗啦。 有龙运咯，好似 系啦，龙运、阳光、阳光都系同一间公司嘅。九巴嘅母公司咧，而家上市嘅咧就唔系九巴，系九巴嘅母公司叫做再通。 嗯， 再通咧就系而家咧就话曾庆诶，就系呢个曾 伟雄， 就系非执董嚟嘅，啱啱做咗冇耐嘅。咁啊，仲有呢个梁乃鹏啦，陈祖泽啦等等呢啲啦，即系最早期啦。陈祖泽当然系一离开官场冇耐就加盟呢个九巴啦。咁然後咧，好多人都唔知啊。其實再通上邊嘅母公司係咩咧？就係新鴻基地產。 你唔講我都唔知啊，我都戇居居嘅真係。 咁有咩關係咧？呢個直接同佢個營運環境有關嘅。你諗下，巴士最值錢嘅資產同港鐵一樣，其實就唔係鐵路營運同埋巴士線營運， 就係地啊嘛。 就係地，港鐵就係全香港最大嘅地產發展商，巴士就係新鴻基裏邊最即係叫做母牛啊。吸血又好乜都好咧，就係將巴士廠嘅用地轉做再通嘅下邊母公司下邊，除咗九巴之外咧，就有其他嘅地產商，再通下邊嘅地產商就攞嚟發展嗰啲用地，然後啲地產商就隨時就會從母公司新鴻基交易，就將嗰個巴士嘅地皮咧就再賣俾新鴻基嘅， 跟住佢又再賣俾我哋起完樓之後， 好啦，嗰幅地可能 萬一千萬 四億賣咗，咁就完噶咯噃。巴士是不会因为在之后的发展有任何再得益了，即是说那个 premium 那个土地因为由巴士厂转了做地产之后所发展的得益是不可能落了去巴士的公司那里。那你巴士营运大家都知道有铁路竞争有成，那你就真的削到见骨了。在这样情况下，即是说你最赚钱的那只 cash cow基本上咧，個母公司就好似插條喉落去紅膽嗰度，係隨時喺只紅嗰度抽走啲膽汁嘅。 係， 咁你嗱，你而家好簡單啦，我哋觀塘，你以前而家住啦，觀塘嗰、那個嘅 創紀之城， 創紀之城 APM 同一條街 APM 隔離嗰個考明街嗰、那個都係一個巴士廠嚟嘅， 記得 係啦。好啦，創紀之城個收益。你想想幾犀利，大佬幾大嗰個寫字樓喺呢個東九龍區嚟講， 唔會入落九巴數嘅喎， 唔會，因為已經賣咗啦嘛，幅地 係嘛，三億四億咁賣咗之後，嗰度就即係老實講，我哋計呢個所謂嘅 present value 就可能即係 eternity 嘅喎，即係 嗱，另外 嘅喎， 曼哈頓山莊大家都知嘅荔枝角車廠轉過嚟嘅，大佬四十幾億收益， 美孚隔離嗰度， 美孚隔離嗰度，以前巴士九巴嘅總部仲係喺曼哈頓山莊隔離噶。好多人唔明噶，點解九巴總部喺嗰度？因為當時曼哈頓山莊其實係荔枝角車廠嚟噶。 喂，咁所以新鴻基都幾醒喎， 醒魚咪點會買九巴啫？ 係咯，你買九巴其實唔係貪緊即係 唔通營運巴士啊？ 十幾廿蚊， 咪係咯 嘅票價嘅收益，而係在於基本上因為你擁有咁多嘅車廠， 而嗰啲車廠當佢可以轉嗰陣時候，就轉俾同系嘅公司。而嗰啲地。好多年，一九六幾年、七幾年，政府當時賣俾佢用嗰陣時，係講明做車廠 嘅。 好啦，收尾修改咗個專營條款，即係話車廠用地可以轉換用途。 咁啊，仲大鑊。 補地價轉換用途， 以為可以頂頂嗰啲票價， 冇得頂啊！而家佢已經抽走咗啦嘛。 啱啊， 佢唔係九巴發展喎。嗱，調翻轉，九巴自己發展曼哈頓山莊，然後將嗰啲錢自己入帳。 好 系两回事嚟噶噃， 好容易理解啫。即系例如话你而家嘅巴士车厂乜都冇嘅，即系都系旧嗰啲咁嘅建筑物。 你睇考明街个咪 咁几亿卖俾你咁 fair 啊？ 非即系当时嘅市值。 但是最贵的东西就是你能够可以搞得掂改变土地用途， 然后那个 premium 那个升值， 跟住就变成一个创纪之城，就真是日日收月月收租， 但是不会落咗去那个巴士公司的袋嘛。 跟住就喂，全部以前即系你九八年代控制住嗰啲车厂，全部都是皇帝嚟噶啦。 梗系啦，我都话啦，你数到噶，考明街 A P M 观塘皇帝， 嗯， 荔枝角曼哈顿山庄又是皇帝，而家屯门都是皇帝嚟噶， 甚至乎柴湾嗰阵时候嗰、那个，我唔知道变咗乜鬼嘢啊！柴湾车厂啊，都拆埋噶，唔系，所以你点解会见到？喂，我哋 咁多巴士拍架， 系啦，我就 点解有人偷巴士去揸咯？试过噶，有啲僆仔真系偷巴士去疯狂飞车噶， 系啊。喂，点解会周围拍咗喺街度？就系、是、因为根本都冇卖唔到站之余，就系、是、因为站都满晒啦，咁唯有拍街咯。 系咯、啊， 咪顶晒啲路咯。 喂，所以我就呢个系结构性嘅问题啊。点解政府容许专营巴士公司可以将佢哋嘅车厂用地改变用途？ 嗯， 然后出售。 嗯， 咁、 嗯、 嘅话咧，你就真系掏空咗个巴士公司。即系话，如果港铁啊，好简单嘅啫，佢所有地产发展嘅收益，政府收翻。淨係睇鐵路營運嗰度咧，自負盈虧。你諗下香港嘅加到不得了加價， 係 係一定啊！ 唔係就算而家你搭都搭十幾廿蚊的巴士啦，大佬。 喂，佢以前你記唔記得啊？以前咪有個咁嘅路順通嘅喺個巴士嗰度裝嘅播廣告嘅， 嗰、那個 佢都係分拆另一間公司㗎， 記得 另外分開上㗎。 我梗係記得啦，因為嗰陣時候我哋想賣 佢個筆數都唔係入落去九巴㗎。 我哋嗰陣時候選舉想賣廣告喺嗰度啊嘛， 實唔俾你一路瑞盛啊嘛。 係啊，佢 reject 我哋 嘅。係啊。建制派嚟噶嘛？但我就凉粉嚟添啊！喂，路顺通咪一样咯，系唔会入账入落去噶。啊，另外仲有话俾大家听，呢、這个呢笔账亦都唔会入落去九巴嗰度。 八达通啊，你想讲？ 我哋而家呢一张嘢，我想问下每一个香港人手头上有几多八达通卡？ 嗯， 我相信五张到十张 ，total 两千几万张发行咗，即系话香港八百万人啦。我当你加埋游客 ，click clock， 即系话八四三十二，起码平均有一个人最少拥有三张八达通。 嗯， 每一张按金五十蚊，二千几万乘五十，我当你我攞个中位数，二千五百万张八达通卡，五十蚊一张按金，即系话嗰度几多钱 ？keep 住咗成亿咯。 八达通公司五间交通事业，以前当初创办嗰阵时，港铁、九铁，而家合并咗一间。跟住新巴，跟住就係呢個嘅九巴，同埋呢個渡輪。渡輪就好似買咗俾新世界個股份，五間擁住呢個八達通。 喂，死啊！原來我電話係撳唔到啊，十幾億啊，原來應該係 五十蚊一張。 我係1.25E9啊。 你記唔記得八達通衰格到咩啊？將啲人嘅 資料 賣出去，賺咗四千幾萬。 係啊。 然後扣錯數，長期扣錯數。 我哋乜冇數嘅人，大佬。 九巴佔12%+嘅。在八达通呢间公司里面。 我初次以为港铁的咋全 部。不是八达通九巴占12%+。 哇这些真是赚硬的生意。 赚硬的生意跟住现在金管局是容许八达通公司 remove 了个限制，以前只是要非交通用途只可以占他的生意 15%。现在 remove 了。 嗯。 你所以见到不是很多地方都收八达通咯。 嗯。 他其实差不多变成香港的支付宝了。 嗯。 香港的货币来的，其实这个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香港货币是只是给这五间公司做？为什么不是 有没有专营的这件事？其实我跟你可不可以搞一间这些东西，不过我们要认识那些 FinTech， 就是 第一 Financial Technology， 那些八达通的控股公司它不会给你进去用，包括支付宝它都不会给你用。你搭港铁可不可以用？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夺、啊、 你不要说支付宝信不过、啊、阿里巴巴 PayMe 呢 Hong Kong Bank 那个， 嗯嗯嗯， 是吧，你进不进去啊？入唔入都系港铁，入唔入都系九巴，入唔入都系小轮啦。你入唔到，你就冇咗一个嘅基础嘅用途。咁咧，你就话净系攞嚟买嘢冇用噶。我觉得 有几多零售商肯申请啊？你又要收佢？ 系啊，你有几多零？好啦，因为佢有咗呢个基础，而金管局 remove 咗佢呢个限制，咪结果佢咪食埋去嗰个 fintech 嗰嚿咯。即、 嗯、 系、就是、Alipay 啊、Me Pay Me 啊嗰嚿咯，或者 Apple Pay 啊嗰嚿咯。 所以你讲呢一个 系八达通食埋去而家。 你講呢個政經結構嘅問題咧，其實同呢個車禍有關。我點解我哋話由即係個別嗰樣個人嗰個嘅性格嗰樣嘢講起，但係嗰個都已經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就係你點樣管理個巴士公司，包括 part time 嘅問題，包括啲人嘅員工嘅休息時間，包括你嘅資薪嘅問題。 跟住你再跳佢个问题就系咧，巴士公司原本谂住俾你可以换下地，我嚟去平衡个票价咧，点知你变成赚钱嘅工具？喂，呢、這个亦都反映一个问题，就系背后会有官商勾结嘅成分喺度嘅。 喂，你系有啦，我就话俾你点解无端端？第一，九巴就是高官去做的，陳祖澤啊、曾偉豪， 退休曬嗰班契弟， 退休曬嗰班，新巴都係噶。 你冇份嘅嘛，大佬，你都是高官嚟嘅。 我點啊？大佬垃圾高官啦、啊！嗱，你諗下，跟住就係咩咧？跟住就係修改咗個專營權條款，容許巴士車廠可以改變用途。 嗯 ，PK 啦， 呢下就變成九巴變成一個空殼賣剩借。營運巴士係冇利益嘅，因為佢最大嚿嘅利益已經攞走咗啦。 所以好， 佢点会做好嗰个巴士营运啫？ 就算你做好巴士营运，我当你有做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嗰啲票价系不断上升。 你好多人嘈话天水围出去湾仔点解咁贵车费？ 系啊， 喂，结果政府要用交通津贴去补贴。喂，你几荒诞？你谂下，系由纳税人去补贴紧巴士公司啊？ 咁呢个就系官商勾结咯。有乜理由我哋即系正如我有多时我反对就话喂点解你话用嗰、那个负入息税唔系透过最低工资嘅方法？喂，负入息税个问题就系、是、喂政府咪攞我哋嗰啲交税嗰啲嚟贴你嗰班商家佬咯？ 系啊 ，exactly 就系咁。 喂，而家你嗰啲交通津贴 ，exactly 咪就系咁咯？ 你对泛民嚟讲反对好定赞成好啊？咁啊，其实都杀嘅， 都要 杀 嘅，系啊， 系嘛，焗住都要上嘅。咁但系个问题成个结构嘅问题就系唔公道啦。喂，有乜理由？你嗰個利潤管制， 廿幾蚊嘅天水圍出嚟。 你利潤管制協議就保障你利潤嘅，根據你嗰個資產。 Guarantee return 係嘛？好似十幾個 percent， 三點幾係嘛？ 係咪？跟住喂，你真係有盈利嘅能力嗰啲嘢，你抽走咗，好似你話齋四億嘅啦，拉走咗啦。咁咧你就賺幾廿億嘅嗰邊個母公司， 母公司就將個 premium 攞走咗， 係啊， 佢就只係 at cost 攞翻。好啦，跟住唔夠數就加價，加到去嗰 guarantee return。 即係永遠。 喂，大佬做生意有冇咁衰格啊？真係。 唔係，同埋做生意邊有咁著數啊，大佬？ 唔係，你諗下，係一間咁嘅專營公司出咗咁嘅意外，出咗咁嘅意外。我想問一下，我想再問一次，母公司嘅負責人有冇出嚟向公眾致歉？有冇安慰過喺醫院裏邊仲瞓喺呢個特別病房嗰啲嘅受傷嗰啲人、危殆嗰啲人，捐五百萬，大佬新鴻基地產。 五百五百， 好似九巴就五百，吓新鸿基就五百。 不过九巴捐五百冇意义喎，因为可能随时都系转介喺我哋嘅票价度。大佬屌， 大佬啊，佢点都要赔噶啦。 嗯， 九巴嗰度佢点都要赔，虽然佢唔使买第三者保险，呢个又系奇怪嘅。九巴系 wave 嘅第三者保险， 我而家先知啊。 如果佢间公司一破产就扑街，我话俾你听。 吓，佢冇第三者保险， 唔需要噶。 咁嚴峻嘅，咁而家佢咪自己賠？ 佢要自己賠，可能佢有買保險，但係呢個唔係強制性。 OK， 我哋揸車就要買第三者保險， 我哋係 compulsory 嘅。 compulsory 佢就唔使，佢唔係 compulsory。 咁但係如果 佢要對沖風險，佢自己公司會買， 但係佢都冇理由咁戇居唔買咁。 一定會買，但係嗱、worst case scenario， 如果大大鑊嘅，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大大鑊一次，咁點啊？執咗佢咯， 冇所謂噶， 冇責任啊！ 是喎，因为你有限公司嚟噶嘛， 冇责任啊！个原因就因为佢需要买第三者保险啊嘛。 同意， 系咪呢个又系一个特权嚟噶？ 嗯， 咁我哋走去自己条命，我哋都要买第三者保险，因为路人嗰啲命啊嘛，唔系净系你啊嘛。 喂，我仲想讲多个结构问题，就即系我寻日听阿李永达个节目咧，佢同埋另外一个 Edith 咧就讲个问题就话，哎，阿达就话要加重呢啲罚则嘅咁样。咁啊 ，Edith 咧就個講法咧就話：，呢啲人嘅態度問題。其實我有時諗啊，阿細良你冇揸車啦，但我揸咗廿幾年車喺香港，我個感覺咧就係、是，呢、這個態度問題已經唔係透過罰則可以解決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嘅態度問題咧，我發覺我一去外國我就知嘅。嗱，以前我去外國都好少揸車嘅，通常一係搭的士，一係搭地鐵或者搭巴士咁樣。後屘我開始即係多少時間嘅時候去租車。我就發覺原來我揸車係好冇禮貌嘅人嚟嘅。 哦，喺北美洲啊，可能係嘅香港人。 因為我係扯得好行噶嘛，喺香港。 係啊，有位去 呢、這個咁樣嘅揸車嘅態度咧，深層嘅結構其實因為香港係一個競爭好激烈嘅社會， 爭分奪秒啊，執輸行頭慘過敗家。 Exactly。我有一次我搭過我 friend 就咁講，佢話你點解即係本來唔係咁貼嘅，因為啲人開始喺我嘅車前邊行過馬路啊。咁我就褪前少少，等佢喺後面過好啲。因為點解我唔知我 窒住你啊？ 阻住我跟住開車啊嘛， 窒住你咯。 我已經係變成習慣。我後屘我都自己檢討過。喂，我去到外國嘅時候，我以前咧唔知道轉彎 因為你話明綠燈，我梗係轉啦。是被人鬧的，即是被人罵你的，大佬。我不讓行人，我諗住 suppose 喂行人行先嘅，同埋你如果你去加拿大溫哥華嗰啲地方咧，嗰啲巴士一停站，因為搭巴士嘅咧，通常都係上咗年紀嘅人嚟嘅， 嗯， 同埋新移民。 係、 好啦，上咗年紀嗰啲阿婆阿嬸咧，阿伯咧就會篤住拐杖震下震下，然後慢慢數錢，跟住咧就要同個司機講兩句啊，今日天氣幾好喎、啊，我司機會答埋佢係啊，不過你要著多件衫啊，一陣間會凍啊。咁啊搞下咧。就成分鐘嘅咧，後邊啲人咧係唔會響安，亦都唔會走去爬頭嘅。你明唔明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巴士係你要，你唔係 respect 嗰個巴士公司，你要 respect 嗰啲 senior。係啦，咁呢個亦都係咧，香港又係唔會嘅。譬如好簡單，你回旋處咁樣，suppose 一人一架嘅， 唔係或者係入隧道嗰啲咯。 系啦，一人一架嘅。 系啊，一人一架。 香港系唔会嘅，贴得近咧就嚓一声。 系啊，系咁。 踩油冲上嚟，摄埋个位，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生活习惯嚟噶啦。 我觉得我哋揸车嘅驾驶态度咧，系似一个发展中国家嘅地方， 即系埃及啊嗰啲咯。 因为点解咧？嗱，第一我哋嗱，点解我话呢个系同深层结构有关？唔系单止系一个即系揸车嘅驾驶态度问题，就系、是、因为我呢个社会嘅竞争太激烈啦。我哋系一个。城市咧係一個所謂我僆仔讀社會學嘅時候，我唔知道你嗰陣時候有冇咧，就係話依個係一個 mistrust 嘅 society，所以我哋咧就係即係爭分奪秒，其實就唔係好趕時間嘅，因為我都上過嗰啲學習減翻啲分嗰個課程咧， 改進駕駛技術 係啊，嗰個阿 Sir 都講，佢話我一生人都未俾人抄過，佢講嗰個重點就係、是、好啦，如果你快即係、就是、真係超速嘅時候同唔超速，其實可能係爭幾廿秒嘅啫。但 系 你都点解要咁抢咧？因为我哋嘅社会好紧张， 心态嚟嘅， 因为我哋个竞争太激烈啦，我哋惊做 loser。呢个亦都系同成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边咧，系自然产生一样嘢。例如你话你喺纽约系似香港人揸车噶，因为大家都要抢。 美国佬大城市就比加拿大系粗鲁啲嘅。 Chicago 嗰啲地方都似，但系都好过我哋，即系起码都有礼貌啲嘅，即系都唔会学你话斋，喂，前面停咗架车，系俾人搞掂先啦。咁我哋就唔係嘅，就打燈就搶噶啦， 就 攝噶啦，跟住好多時就砰一聲就撞埋去嘅，啲、車就唔讓咁樣。喂，呢、這個其實我哋自己都要反省， 但係好難嘅。你香港一個密度咁高嘅城市，坦白講， 嗯， 巴士公司、地鐵，嗱、呢個就去到咩咧？第三個層次嘅結構性嘅問題，除咗巴士公司嗰個嘅即係政經結構之外，就係、是、成個城市，嗰個承受力嘅問題。 个社会文化啦， 个承受力啊，嗰、那个急公共交通嘅承受力嘅问题。 嗯， 你谂下，你如果你系一个巴士司机，你任何时间嗰、那个巴士都系逼满人嘅， 系 等于你系地铁站里边嘅职员， 你都好猛震。 时间嗰个 platform 里边四五层人嘅，每一卡车里边就算非繁，而家冇非繁忙时间嘅，其实根本系所有都系繁忙时间。你试下搭观塘线，平时嘅话。你不是说那些晏昼饭或者上翻工放工时间的话一样是逼满人。 我都是即是近这十零二十年来呢去得多外国才发觉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呢我们永远是抢的嘛。例如年轻的时候我搭地铁我就在金钟站转车啦、我们一定是跑过去的嘛。 是 怕死执书行 不走。现在那条队你一落车已经在队。 是啊我知道我排过几次的都。喂，所以其實我哋呢一個嘅習性咧，係同個成個社會結構都係有關係。學你話齋，嗰、那個文化係由於個政經個結構係衍生出嚟噶嘛，承受力係其中一樣嘢啦。我哋要爭分奪秒一樣嘢啦。喂，有時我都唔係好明嘅。我揸緊嘅時候，例如我揸緊車，我而家都好禮讓嘅，已經相對比較少。喂，啲巴士又同你搶，紅 van 又同我搶，綠 van 又同我搶。 嗱， 我諗下，喂，你都係打份工，都係咁多錢嘅啫，係嘛？我後屘我諗到啦。因为原来你一定要在个指定规定的时间里面 咧，追个时间 就是要到。 系啊， 如果唔系咧，你想食口烟，去个屙督尿，系嘛，大便都唔掂。 喂，大佬就等于查理卓别林嘅摩登时代咁噶，巴士司机点解佢哋唔会埋站就打斜架车落客？ 系， 佢就因为想争分夺秒，就系想驶翻出嚟嗰下咧，快啲唔使再 cut 线。因为那边的线又不会让他的他打晒灯都出不到的、所以他就唯有夹住两条线。 后来所以我都习惯了、巴士让他先划晒那里有百几二百有、有时你让了他行先。因为那些真的很惨我见到巴士佬就是喂他是这样 cut 那个灯。 喂，嗰啲私家車真係唔讓， 冇人踩佢㗎。 因為點解我哋都習慣咗，我係唔中意跟住個大車㗎嘛。 慢啊嘛，係啊， 係咪？因為你嘅車慢啊嘛，同埋你又頂住我前面個方向啊嘛， 所以你變咗就即係壓力煲爆㗎啦。我覺得其實 香港人爆 overload 第一。即係成個城市嘅 capacity overload 啊，同意呢一個 係啊，你嗰個 public transportation 就係食自由行嗰啲水咧，就結果咧就係所有全民去承受嗰個代價，結果個自由行嘅錢即係落咗喺地產佬嗰度，最旺咪又係 APM， 跟住就反映成個社會原來 你問我咪又係地產佬，地產佬又係巴士公司， 係、啊、 又係八達通，又係 APM， 佢玩曬根本係 喂，所以其實你應該嗰陣時候即係一早要提一樣嘢就係咧嗰啲過冷河嗰啲嘢。我覺得那度是即係延後利益嚟嘅， 有㗎，嗰個係兩年㗎，兩年之後照去啫嘛。 唔好俾佢兩年都嫌少啦，起碼都五年到十年。 你諗下啦，如果唔係佢點會揾阿曾偉雄去做非執董啫？派 喂，你又有 tenure 咯，即係你有長俸咯。 其實我覺得 immoral 嘅呢樣嘢，你個 tenure，、你個長俸嘅目的就係唔想你做一啲嘢係 delayed interest 啊嘛，延後利益嘅嘢啊嘛。 同埋等 所謂高薪養廉，高薪養廉就係咁嘅意思。 等你喺做緊嗰陣時候冇後顧之憂。喂，你如果而家只係高官產生呢個問題啫，就係、高官喂，因為你以前有權有地位，所以我嗰兩年冷河之後，即刻俾呢個新鴻基又好、港鐵又好、九巴又好請翻。喂，我都請你啦。如果我有錢，我有錢佬嘅時候。細良，你做過警務處處長啊？ 係啊， 你都會幫我打電話俾你前下屬， 咪咯， 或者啲 friend， 喂，睇睇嗰度啊咁樣。 台灣叫做關稅、關説啊，即係呢個遊説、關心、遊説，就係咁啦。 關心遊説， 關心你，然後遊説。所以呢啲咧，嗱，坦白講，我記得以前咧，我哋做傳媒嗰陣時候，夏鼎基未死，訪問佢，佢就好唔中意咧，鍾日傑嗰啲留喺香港。佢話其實係 immoral 嘅。 即係中日結不嬲都係 immoral 嘅， 即係你退咗休咪就係查家咯，咪就係愉景灣咯，都唔知幾多利益啦，查濟民家族。好啦，你就係因為個延後利益，所以點解夏鼎基退咗休之後去咗倫敦以外住，冇錢喺倫敦住？但如果佢喺殖民地揾食，一定揾到。嗱，你諗下呢班殖民地高官已經可以如取如攜添啦。 第一，你對個政策好熟。 同埋冇人敢夾你啊！ 第二就係因為你以前做咗高官，冇人敢夾你。第三， 鬼佬嘛。 第三就係你以前有建立咗咁多個 network， 以前嗰啲全部今日嗰啲就係你以前嘅下屬或者係 friend， 你點都聽下我講下㗎係嘛？ 咪係咯，嗱，你記唔記得翟克誠以前嘅財政司 係 P.S. Jacobs 出咗嚟之後就去中電，中電定廣登啊，中電。然后啊，唔知 是哪一间啦， 是哪一间电力公司，中电好似。然后跟住就扩张个资产。然后当时嘅经济师就系陈方安生，就系佢下属。佢以前嘅上司就系呢个翟克诚，而家就系帮中电坐紧呢个中电嘅董事会。咁你谂下啦，佢嚟，佢就算我唔使话咩啊利益啊，由佢去游说， 好多 由佢去，佢亦都熟悉个制度，可以穿匀晒，知道边度有窿有罅。可以將嗰個發電個量個資產擴大，從而令到佢個電費一路加落去。 就算你陳方安生點公正不阿都好，喂，老實講呢條友仲熟過你， 係肯定 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啊，阿姐， 同埋你唔贊成，我可以揾另外一個人嚟壓你又得，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關説就係咁嘅原因啦。佢唔係一個直接然後利益添啊。譬如好簡單，一啲前高官出嚟，譬如 John Chan 咁樣，陳祖澤，係咪？本來應該就係接陳方安生個位嘅，其實如果唔係彭定康嚟嘅話。他應該是第一個華人的布政司嚟嘅，但係肥棒就不喜歡他，就喜歡陳方安生夠硬淨，所以就不喜歡啲老油條，所以他就踢走了他。好啦，出到去之後就走咗去呢啲巴士公司嗰度做。咁你諗下以前運輸處嗰啲人又好乜都好啦，地政又好，全部都通噶嘛。你改土地用途咪地政咯，修改呢個專營條款咪呢個經濟咯，經濟科咯，係嘛？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亦都係到今日。当林郑嗱嗱林扑出嚟去舐成立一个法官嘅所谓嘅检查专责委员会、检讨专责委员会嗰阵时候，我想问下你检讨个 scope 系啲乜嘢？ 咁肯定唔包我哋 讲 啲嘢啦。个 terms of reference 系乜嘢？嗱，你谂下林郑呢条友系咩咧？好多人话：哎呀，今次叻啊，反应快，我一睇就知道呢条友虚晃一招。你连嗰个 scope terms of reference 都冇，你检讨啲乜嘢？我想问一下， 你管唔检唔检讨成个利润管制计划？ 利润管制计划、专营权嘅问题、巴士厂嘅问题、车费嘅问题，你检唔检讨啊？ 是不是只是讲兼职司机的培训 同埋官商勾结的问题咯？你嗰班高官全部走去呢咁嘅大妈撒度帮人哋做契弟， 你最窄最窄咪就系检讨嗰个兼职司机嘅培训问题咯？ 嗯， 系嘛？我就系话头先讲嘅问题一路嘈咗好多年噶啦，巴士票价问题 系 有冇人去处理啊？ 咪所以我哋 fair 噶，头先我哋由细开始讲到大啊嘛，大佬。即系唔好话晒嗰啲唔重要，但系个问题都要即系系针对，但系最重要佢啲问题就系大嗰啲嘢啫，就官商勾结啫，就系利润管制计划啫，就系利益啲大商家大孖沙啫。 喂，同埋我觉得都好即系点讲啊？我嗰日星期六咁啊 ，Joyce 我哋嘅主持人叶德宝就话佢去捐血，咁啊同阿范国威一齐去捐血，就排五个钟头， 系 咁就捐唔到，咁啊第二日再去星期一再去呢、這个观塘再捐， 嗯。 咁啊捐到啦，咁你谂下香港人系咁嘅，系千几人排队去捐血，捐到为止喎，要系只不过因为红十字会话血库唔够血， 嗯， 大家就见到咁嘅惨剧，所以我就话你谂下，你喺嗰个巴士公司里边系吸取咗几百亿嘅利益，地产系咪唔出嚟？点解啊？因为惊香港人知道原来同佢哋有关。 喂，所以新鸿基啲大妈手冇出嚟，唔计坐监嗰个啦吓。即系佢哋冇出嚟， 想出嚟咯，嗰阵。 喂，大佬，喂，你呢单嘢，你学你头先话斋捐五百万， 即系你谂下， 喂，你真系孤寒喎、啊，大佬。 即系唔系凉薄、啊，我直情觉得，你谂下， 喂，我如果我系佢咁有钱啊，佢都几百亿身家系嘛，定系几千？ 我都话嗱，我都唔知道。另一单大镬嘢就系2012年新特首上场，通常有啲咁嘅真系大镬嘢嘅，唔好意头。南丫海南国庆， 嗯， 七月一号 记得， 十月一号。7月1号上场，10月1号南丫海难，系嘛？卅几人死，当时老李即刻喺纽西兰飞翻嚟， 李嘉诚 同李泽钜一齐去医院探嗰啲伤者、 嗯， 然后即时李嘉诚基金会拨3000万出嚟， 嗯， 嗱你谂下，当时政府马会全部唔出钱嘅，喺梁振英年代啊，嗱就系李嘉诚基金会自己科水嘅啫，好啦，而家你谂下啦。社署统筹非政府机构捐助，总共筹得2750万，统一向死者、伤者家属发放慰问金。呢啲咪就系睇到大细超咯，我话俾你听。好啦，你政府其他马会福利机构个个傍水嗰阵时候，真系要傍水嗰啲咪唔傍咯？ 嗯， 系咪你 out of proportion？ 我哋睇到500万， 系 真系 out of proportion 喎，19条人命， 因为政府同佢占咗底啊嘛， 政府同佢占底啊嘛，马会同佢占底啊嘛。好啦，嗰啲就系马会帮，我话俾你听， 即系佢博我哋所有人见到呢个意外嘅时候嗰种同情心。咁你好似背后嘅新鸿基系唔需要咩费？ 陈祖泽嗰啲咪马会帮咯，打个电话得啦，叫马会俾咯。 不过问题就系、是、你自己都过意唔去啦，你用咁多个管理制度，系咪玩 part time 玩即系成本效益，用呢、這个学你头先话 McKinsey 嗰啲管理方法。系嘛？大家 flexible 最紧要， 日日翻嚟就睇住啲数据， 最紧要时薪 系啊！我计 可以减你钟， 计计个 payroll 系嘛？最紧要系即系 工强积金 系嘛？ 所以就话社会咁严苛，唔单止政治上咁严苛啊 ！DQ 啲后生仔啊，生活里边你睇嗰啲司机，其实系生活系几咁严苛对佢哋， 所以佢哋压力 嘅管理制度， 佢系压力煲嚟嘅。所以你真係我都同啲同事講笑，今日翻工嘅時候，我話大佬你唔好亂咁鬧啲司機啦，大佬真係發脾氣嘅，唔係話因為你條命嘅問題，而係確實佢哋係喺成個制度裏邊咧，佢哋都係受害者。我的意思係咁， 唔係咯，所以我就話點解香港嘅社會變成咁，係咪？曾幾何時揸巴士都一個好嘅工作，好多人都係個老豆揸巴士去捱大嘅，其實。 嗯。 但係你諗下，而家係變成係一個壓力煲。然后跟住，当然出意外之后一定千夫所指。然后跟住公司嘅管理层鞠个躬，咁就唔使问责，唔使问责。然后跟住继续将嗰啲巴士厂卖咗佢，转变用途，然后攞嚟起呢个甲级写字楼，然后几十亿、几十亿、几十亿咁赚。 唔系，所以你话嗰个巴交咧，大家个 focus 唔好讲太多啦。即系总有呢啲人呢个世界，系咪？即系正如有恐怖分子，有啲即系反社会人格嘅人。但系呢一个嘅问题，其实系同背后嘅结构、同背后成个社会嘅气氛、个文化系有密不可分嘅关系。即系如果你净系拉一个人，梗系好容易啦。嗰条友 short 嘅 官商共谋。我想问下你做区议会嘅年代， 系 重组巴士路线，你要加班次得唔得？ 好少可有机会 加唔到噶嘛。 點解咁惡啊？巴士公司 近廿年嚟好似係一兩鋪咯。 點解咁惡咧？你有冇諗過巴士公司？ 因為好簡單嘅啫。嗱，我喺我嘅年代嚇，運輸署都算係 fair 噶。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一睇住盤數嘅時候，嗱，佢主動話加咧，總有理由噶。即係例如我哋， 佢梗係為咗自己著數先加啦。 例如我哋竹園去尖沙咀碼頭嘅一號巴士線，佢成日都話加嘅，因為點解咧？嗰度係最多人搭噶嘛， 賺到錢咯。 係嘛？嗰度係賺到錢噶嘛？我哋個論點係乜嘢咧？我拗兩樣嘢嘅啫。我拗咗十幾廿年都拗嘅。我第一，我哋有啲線梗係蝕㗎哥，有啲、喂你真係上下補貼㗎嘛？喂，我睇唔到你嗰盤數，我點樣同你 judge 你究竟呢個係咪應該加翻多少少啊？咁當然佢有道理，就話你越多巴士喺條街度就即係越塞車啦，係嘛？即係你噏嘅啫。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係會即係堅持嘅就係、是，喂。你唔係成日都價格都係冷氣巴士噶嘛，大哥？你揾一啲係俾大家選擇下嘅得唔得啊？即係我唔講話一本半啦，你起碼四分三四分一，等啲市民有啲選擇，因為你對低下階層市民嚟講，唔係好似我哋咁多可以有咁多 choice， 可以寧願搭的士啊、搭 Uber 啊、搭地鐵啊咁啊嚇。喂，對佢嚟講，佢就係靠你架巴士嘅啫喎， 冇其他選擇。 跟住你焗住佢就係加貴少少，系咪？因為你擺冷氣巴士嘛，如果唔係你隨時等成個鐘喎，大佬，即係來回你搞咗成兩個鐘， 就用盡方法賺到佢盡咯。其實係 好難搞啊！我發覺咧，其實嗰啲年年嘅檢討個巴士路線嗰啲咧，都係揾我哋笨。 你問啲區議員，你就知噶啦。巴士公司點解可以咁惡？總運輸主任、運輸主任、區議員一講親重整路線，我以前喺政府做嗰陣時咧。连政府的官员都皱晒眉头嘅。 我唯一一次喐到佢咧，就系嗰次我真发脾气。我好少嘅，即系我都好斯文嘅。区议会里边，即系都系讲下道理。我坚发脾气，因为我 cut 咗条线嘛。孖叫佢，我大佬，我上年讲咗呢个意见，我咁多民意，同埋呢个系有 nice 嘅。喂，你都咁，咁佢就让嗱嗱啦，让一让步啦。 会唔会因为佢你系社民联咧？ 我谂冇关系啩。 民建联 唔系咁，同埋嗰阵时候。我已經好 senior 噶啦，得幾個區員係 senior 過我嘅咋，大佬。 陳鑑林啊，嗰啲黃金池啊，嗰啲 係啊，得黃金池嗰啲係 senior 過我，已經係頭嗰三四個係做咗最多年區員噶嘛，即係我都食鹽多過你食米啦，你都未做官係咪？我出嚟講嘅時候，你都未入巴士公司，大哥係咪？我唔熟過你，咁你就可以拗到，但係你唔可以靠呢啲嘢噶嘛，你要靠個制度噶嘛，大哥。 所以我就話咧嗱，即係今日有篇奇文，大家可以睇下嘅，就係呢個屈榮賢。 一間講啦，不如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間講下呢、這個點樣將呢個巴士司機同佔中拉上關係。 系啦，呢本书咧就系、是、二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订。咁呢本书咧系我见过街道讲朱元璋最详细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书咧。At least 我认为就系咁样系。咁有啲地方系创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写得好紧张，好似演义咁，即系呢个同陈友谅打咧，大家都话好紧张，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话讲呢个八股文啊，讲明朝嘅经济究竟原来系用纸币啊？朱元璋的心态啊，同埋佢点样反贪啊，大家真的要详细睇下。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咧，近七百年来反贪最犀利的人咧，一个就叫朱元璋，一个叫习近平。而朱元璋咧，又系想控制晒所有人的思想，作一套规则出嚟咧，万世奉行嘅。咁喺呢个习近平时代，呢、這个新习近平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咧，你一定要参考一下朱元璋点样意图创立一套千秋万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点样管制人嘅思想嘅。 萧若元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言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而家预订仲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山喺二月举行嘅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k@hkreporter.com。 系啦，呢本。